第230集。你这是邀请我搬去你家？龚应贤恢复过来后，片刻也不得闲，先是跟秋妍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然后抱着笔记本在屋里闷了一个下午，说是这次的经历让他想起了一些当年的细节，他要把这八天里错过的工作进展都补上。仁义理解龚应贤，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戕害了太多无辜之人的案子分量更重了，而现在是真相呼之欲出的关键时刻。夜深了，仁义把盛博刚熬好的田七炖鸡汤送去了书房。龚应贤一手支着额头，一手捏着笔，在纸上若有若无的写话。 怎么样了？睡前喝点汤吧，很补的。 龚应贤抬起脸来，眼尾泛着一点薄红。 我想起老队长来救我。 你不用勉强自己去想火场。 我没有勉强自己，记忆回来了，他就回来了。其实我也没有全部想起来，但是多了很多细节。那时候他来救我，把我抱起来，把面具脱下来给我戴，把我摁在怀里。他的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烟灰，被含糊得乱七八糟的，看不清脸。但我看到了他鼻梁上的那颗痣，于是我记住了救我的人。鼻子上有一颗痣。 他看着仁义鼻子上那颗与人像容相似的痣，看得出神。仁义摸了摸鼻子，想起龚应贤被烟熏的神志模糊时，对他说：“叔叔，救救我。”心里一痛。 如果我早点想起来就好了。我知道老队长是救我的人，可这个认知远远比不上记忆中的场景有冲击力。如果我早点想起来，我就会记得当时是多么凶险。他是从死神手里把我抢了下来，他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干别的，我也就不会。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他。 你是警察，这是你的职责，所有的真相都是从不断的怀疑里产生的。 你看了养老院的监控吗？那个拍摄到的疑似紫燕的男人。 看到了。有没有什么新的证据？ 有，而且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完全符合作案时间，完全符合特征。 那不是很好吗？接下来只要找到人就行了。 正是因为这个，我反而觉得更可疑。以紫燕行事的诡谲，怎么会留下这么明显的证据呢？ 你觉得那个黑衣人仍然是紫燕的喽啰？ 我有别的猜想。 什么猜想？ 明天一早送我去分局吧，我要先去验证一些东西。 好。 隔日早上，两人都早早醒来，仁义绕着龚应贤家的花园跑了几圈，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早饭。见到龚应贤，仁义眼前一亮，他已经穿戴整齐，上身束着西装，下身盖着毯子。由于他的腿伤未愈，不能穿紧的裤子，可即便是这样的病号造型也显得一本正经，从容矜贵，令人丝毫生不出病弱的联想。他的头发像上班时那样用发胶隆起，止于少许刘海，脸色不再像前几日那么苍白，分明有了薄薄的血色，眼睛也不再茫然呆滞，顾盼之间是锋利，是深沉，是睿智。龚应贤见到仁义，在笑容还未从心抵达唇角前，手已经率先朝他伸了出去，仁义也自然而然地上去握住了。盛博笑吟吟地看着他们，甚至有点自我陶醉。仁义之前还觉得有些尴尬，他原以为盛博是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没想到啊，人家火眼金睛，不用秋妍提醒，自己早已经看出来了，所以仁义也就坦然了。 跑了几圈， 十几圈吧，忘了数。 天热了，仁义自然而然地撩起了衬衫下摆去擦脸上的汗。他们在中队天天跑步，流汗了都这么擦，没那么多讲究，一时也忘了这动作不怎么雅观。盛博转身去给他拿毛巾，龚应贤坐在轮椅上，与他视线齐平之处正是仁义的后腰。他眼看着那闪烁着莹润珠光的汗水一道一道地自棉亘起伏的肩胛淌下，淌过紧实的蜜色腰线，如浅溪有谷，又如天水润碧。他们一路蜿蜒下滑，水势大的就游得急迫，水势小的便不紧不慢，但最后殊途同归，都顺势会往最低洼处，因屯风傲然拔起而形成的峡谷。 任队长，用毛巾擦吧。 任毅道着谢接过毛巾，盛博关心地看着龚应贤。 少爷，你是不是也很热啊？要不别穿西装了，你脸都红了。 我不热。 龚应贤几乎是有些气急败坏地拽下了任毅的运动 T 恤。 这么多人忙进忙出的，你掀什么衣服？ 龚应贤家里帮佣不少，且大多是女的，这得联想出多少不入流的画面。他不乐意让任何人看到想到仁义的任何样子。仁义完全没意识到龚应贤在想什么，但发现这样确实不雅，尤其是在龚应贤这么注重仪表的人面前。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先吃，我去冲个凉换个衣服。 盛博一边给龚应贤切三明治一边说， 少爷啊，任队长以后可不可以都住在这里呢？ 不行吧，这里太偏了。 咱们厨师憋坏了。 嗯， 你给钱多是一回事，可人家也是想施展手艺的。任队长在，他们都卯足了劲儿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你就…… 龚应贤看了看自己的三明治，他吃了十几年了，突然觉得似乎好像是有点乏味。 那我今天喝粥，跟仁义一样。 啊？ 以后我开始吃热的食物，不，温的。不要很热，不要很烫，从温的开始。 真的吗？ 龚应贤没有告诉盛博，在仁义的诱哄下，他连火锅、泡面这种之前闻之色变的东西都尝过了。虽然都是吹凉了的，总之他现在没有那么排斥用火烹饪的食物了。因为仁义喜欢，仁义喜欢的多半不会有错。不一会儿，仁义一身清爽地出来了，坐在龚应贤对面，冲他微微一笑，吃起了早餐。清晨，阳光，爱人，早餐，就好像他们历来如此，就好像从今往后他们都将如此。吃完饭，仁义带龚应贤去红五分局，路上他调侃道， 哇，你说我们这样像不像老夫老妻啊？我早上开车送你上班。 像。 龚应贤脑子里想着盛博早上说的话，正愁没有话头提呢，此时顺势道， 你搬到我家来就更像了。 你这是邀请我搬去你家？ 嗯，你进修和执勤的时候不能来，放假的时候总可以来吧。 那还不如去我家住，我家离我中队和你分局都近。 龚应贤努了努嘴，似乎无法反驳。仁义捏捏他的脸， 都去好不好？时间充裕就去你家，你要是加班累了回家太晚就去我家，好不好？ 好。